真是有心的孩子。婶子，谢谢你们了。 接下来，三个人拉起了家常，说的都是黄小秋家里的事。公公婆婆身体可好？家里几个孩子？等等。聊了一会儿，童心说要去接孩子，便要起身告辞。吴美英早已看出了年轻人的小心思，这时适时地问道：小秋，家里有啥事儿吧？有事儿你就言语，你和童心关系这么好，咱这儿都没外人。黄小秋说： 还真有点事儿，就是不敢跟您说。 没事儿，说吧。 我们家刘学民一直在镇上工作，这家里两个孩子，老人身体又不好，我一个人有点吃不消，看能不能麻烦您跟赵市长说说，把他给调回来。 腾飞和童心前些天呢来过，你叔叔说有些困难。这样，等你叔叔回来，我再跟他说说，有了消息我告诉童心。 那就先谢谢婶子了。 听吴美英这么一说，两人就知道有戏，满心欢喜地下了楼。回家路上，童心突生感慨：黄小秋真可怜，毕业没几年，身材就走了样，皮肤黑了，白头发也多了，完全是一副中年妇女模样。看看黄小秋，再想想自己，真得谢谢赵腾飞。如果自己嫁了刘学民那样的人，现在不也得为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操心吗？ 您正在收听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《春困》，作者张五毛，演播白刚。 这一年秋天，有两件事让一城人感到高兴。一是电影院开业了，二是实行了30年的计划生育政策放开了。多数义城人对电影院的记忆还停留在20世纪，木质的连排长椅、革命题材的黑白电影，以及2块钱一张的门票。那个年代，电影院是义城人娱乐生活的主舞台，年轻人约会多半在这里。后来有了电视，电影院便逐渐衰落，直到关门倒闭。当新电影院在大商场里开业的时候，上了年纪的人对奇高的票价感到不可思议。怎么能60块钱一张票呢？我们当年看电影就5毛钱。为什么要去电影院呢？电视上也能看电影啊。就算是想看最新的电影，花10块钱买张碟片在家里就可以看啊。然而，人们的抵触情绪并未让电影院门庭冷落，因为年轻人接受了它。年轻人才不在意票价，他们看重的是电影院里的环境和视听感受。电影院已成为大城市的标配，有了电影院，义城不再是个落后的小县城了。他们可以和省城、都城的年轻人一样，同步观看最新的电影。电影院提升了义城年轻人的生活品质，这一点毋庸置疑。电影院开业那天， 童心迫不及待地拉着黄小秋去看。黄小秋对看电影毫无热情，他已经让两个孩子搞得焦头烂额了，但童心约他又不得不去，因为刘学民已经调回了市里。就这一件事，黄小秋觉得欠童心的人情这辈子都还不完。这天上映的是《速度与激情10》，刚演了十几分钟，一个中年妇女就打着手电筒冲了进来，对着人们的脸一排一排的照。电影院里一阵骚动，骂声四起，中年女人也不还口，只顾着找人。最后灯光停留在一个年轻女人身上。你个臭不要脸的狐狸精，你们还有脸看电影，也不知道害臊。中年女人扔掉手电筒扑将过来，抓住年轻女人的头发，在她脸上又挠又打。童心和黄小秋来不及躲闪，一杯可乐就从身后泼了下来。接着中年妇女又打翻了一大桶爆米花，溅得到处都是。年轻女人也不是省油的灯，口里振振有词，和中年妇女扭成一团。那个有点谢顶的中年男人站在两个女人中间，左右为难。有人开始起哄， 要打架到前头去打，前头地方宽敞着呢。哟，这小三儿长得真不错啊。 那女人长成那样，怪不得她男人找小三儿呢。 人们议论纷纷，比起荧幕上的《速度与激情10》，眼前的这幕原配战小三儿更有冲击力。工作人员进来，把他们连拉带推赶出了电影院。童心和黄小秋被泼了一身的可乐，兴致全无，也跟着出了电影院。商场门口，两个女人还在撕扯。中年女人死死抓住年轻女人的头发，把她摁在身下，另一只手撕扯她的衣服。眼看那年轻女人被撕得只剩下内裤和胸罩了，中年女人还不肯罢手。童心过去劝架， 大姐，出出气就行了，再撕下去可就犯法了。 中年女人一脸凶光，两眼怒火， 你说的轻巧，你男人要是在外面搞小三儿，你撕不撕？ 黄小秋拉住童心， 别理他，让他俩打吧，这样的事儿多了去了，你劝得过来吗？ 他们两人顺着义和岸边的林荫大道往回走。童心说， 那女人也真是的，管不住自己男人，却跑来打小三儿，也不嫌丢人。说到底还是自己没本事。童心，怎么说这样的话呢？你三观有问题哦。那小三儿该打，年纪轻轻的不学好，抢人家老公。 你怎么知道是小三儿抢了他男人啊？也许是他男人追的那个小三儿呢。再说了，就算是小三儿勾引他老公，那也是男人的问题，没有责任心，没有定力。这个女人不勾引，还有别的女人来勾引他。 唉，童心啊，哪个男人能经得住年轻女人的勾引呢？哪个女人又能把男人拴一辈子呀？女人呐，一生孩子没几年就成了黄脸婆了，拿什么拴住男人？还不就得靠骂靠打吗？ 黄小秋感叹着， 照你这么说， 每个男人在外面都得有点花花草草的事。哎，你们家刘学民有吗？ 他倒是想，就是没那个本事。 童心，倒是你要看好你家赵腾飞，他可是义城的抢手男人，谁爱抢谁抢去，我才懒得操这份心呢。童心心里有的是自信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《春困》，作者张五毛，演播白刚。 比起电影院开业，放开二胎在义城引起了更大的波澜，压抑了30年的生育热情一夜之间得到了释放，人们像领取政府免费发放的大米一样积极，纷纷加入到生二胎的热潮中。不经意间，周围的大龄妇女肚子就大起来了，有些年过50的女人也跃跃欲试，但已经很难自然受孕了，就悄悄跑到医院去咨询试管婴儿的价格和风险。这场生育热潮让很多家庭喜出望外，也带来一些负面效应。义城一中的教学工作就因此陷入了瘫痪。3个月时间，超过一半的女教师向学校提出要休产假。校长不得不颁布规定，要怀孕先备案，有序怀孕排队生育。这项规定到了实际操作层面又出了新问题，已经备案得到批准的老师怀不上，在后面排队的老师却不敢怀，一时间怨声载道，笑话百出。这天晚上，赵腾飞早早洗了澡，换上睡衣，他和童心两个人躺在床上看一部已经看过很多遍的老电影《教父》。这部电影两人百看不厌，赵腾飞喜欢男人们冷酷的表情和激烈的枪战，童心则喜欢那些富有哲理的台词。赵腾飞只看了10多分钟便溜进了被窝，然后熟练地解开了童心的胸罩。童心问， 你有作案工具吗？ 不用工具了，国家政策都放开了，咱们也得放开。 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是想做爱还是想生二胎啊？ 这两件事儿有什么冲突吗？难道不可以同时办吗？ 当然不可以，如果想做爱我可以从你，如果是想生孩子就得商量商量，至少我现在还没这个打算。 我们现在经济上没什么压力，工作不忙，国家政策又允许，为什么不再生个孩子？赵腾飞没想到如此顺理成章的事竟然在童心这里遇到了障碍。 你以为生孩子是买衣服需要赶潮流啊？ 你什么意思啊？不打算生二胎啊？赵腾飞觉得有些不可思议。 你体会过10月怀胎的痛苦吗？整宿整宿睡不着觉，孩子出生以后怕他吃不好睡不好，怕他热了冷了，唉，想想这些都觉得头疼。 谁生孩子不受罪啊？只要你生出来，我姨妈姑妈婶子都可以帮你带孩子。 得了吧，快别提你那些妈了，还不够添乱的。 带孩子倒还罢了， 最重要的是，我没想清楚，为什么要再生一个呀？我觉得有多多一个就够了。 不够，我们家是单传，我们必须再生一个。不只是我这么想啊，我爸、我妈、我叔叔、婶子都是这么想的。他们怎么想是他们的事儿，生孩子是咱俩的事儿。养个孩子心都操碎了，好不容易把多多养大了，我可不想再要一个。 童心满脸惆怅。 我知道养孩子不容易，可你得替我想想吧，替我们家人想想。 赵腾飞的话让童心感到厌烦。 我在义城听到的最多的劝告就是，你得为孩子想想，你得为父母想想，你得为领导想想。我就不明白了，我们为什么不能为自己想想呢？ 每个人来到这世上，本来就不只是为自己活着的。 不为自己活着，那我们为谁活呀？ 如果每个人都在为别人活着，那大家又为什么要活着呀？ 赵腾飞有些恼火了，他不明白童心的脑子里怎么会有那么多千奇百怪的想法。过去的几个月，女人们的肚子不都是在一片欢声笑语中变大了吗？怎么到了自己家，就成了一件麻烦事呢？ 童心，你到底怎么想的？ 赵腾飞侧过身来，保持耐心继续探讨。 我想过得轻松一些，安静一些。说实话，我不喜欢孩子吵闹。 就因为这个？ 嗯，就因为这个。 多多现在上小学了，不用你天天看着，我妈也可以自理了，你只需要偶尔过去看看就行。 难道咱们现在的生活还不够轻松吗？够轻松呀，所以我很珍惜。我不想让自己再置身于水深火热之中。 童心，你的想法太自私了。多多一个人太孤单了，他需要个弟弟或者妹妹作伴儿。另外你知道的，我叔叔没有孩子，他特别喜欢孩子，希望我们赵家后继有人。 多多不算吗？多多不算后继有人吗？ 算，可毕竟是个女孩子，如果我们能再生个男孩就好了。 赵腾飞，你终于说出了你的真实想法了。都什么年代了，还重男轻女，你不觉得可笑吗？ 即便我同意生二胎，也未必能给你生出个儿子来。我婶子说了，市医院能做试管婴儿，可以选择性别，也许我们可以试试。 哦，赵腾飞，这是你的想法还是你家人的想法呀？ 童心已经气愤至极，赵腾飞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？而且看来他们早就商量好了，真是不可思议。 我也就那么一说，你别当真，只要你同意生二胎就好，男孩女孩都挺好。 听众朋友，长篇小说《春困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，作者张五毛，演播白刚，录音师梦梦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希望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